像这样的兴趣，他就专门来，他就来别个的给我抓，还有去聆听很多那个声音，因为那个希望能够就是我的个心，打动我的心，使我的能够反省自己的生活，亦都喺生活之中去实践。因为那个兴趣成为我的生命的力量，好使我哋将你嘅名彰显。去继续喺呢个社会呢个世界扩展你嘅神国，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你，承受你嘅恩典。人主上主，我哋咁祈求，喺一个正式嘅主日，上帝嘅圣灵佢嘅父亲。喺开始之前咧，我要想补充翻少少咧。上一次咪讲阿巴郎天主、撒迦天主、雅各伯天主噶，咁。其实可能我哋上一次咧冇谂到一样嘢，就系咩咧？就阿斯文知唔知我哋讲紧边度啦？知啊，系啦，因为呢个点讲啊？梅瑟就是阿巴林呢，佢嗰度系攞住耶稣所讲嘅说话咧，系引住梅瑟五书噶嘛？OK，梅瑟五书咧，我哋知道梅瑟就算讲系梅瑟写噶啦吓。即梅瑟嘅年代同阿巴郎嘅年代咧，系相距一个好远嘅日子咧。 大概都有几耐到？ 大概 500年。 佢哋嗱 几 百年啦因为约瑟去咗埃及之后，佢哋生活咗几百年，然后先正梅瑟带领佢哋离开嘛。咁所以有一段长嘅日子啦。咁根据圣经咁嘅记载咁写法嘅时候，换言之。上主几时讲过我系阿巴郎嘅天主，撒迦天主、雅各伯天主咧？系当梅瑟去到荆棘丛中，见到荆棘有火，问你系边个时候咧？天主咁样答佢：我系阿巴郎天主，撒迦天主、雅各伯天主。如果天主能够咁样讲咧，如果你话佢哋死咗就一了百了，乜都冇嘅话咧？咁即係天主冇你咁傻，講即係講死人嘅天主啊！你以前嗰啲係咪死晒啦、死叮光啦嘅天主？佢唔講即係現在人嘅天主咩？係咪？所以呢個咧其實係講出咗咧，阿巴郎、以撒嘅阿巴咧係有一個即係所謂復活嘅永恆嘅生命喺度。所以佢話呢個生活嘅天主咧，其實個意義咧喺呢度顯咗出嚟。即係天主當時對梅瑟講嘅係幾百年之前嘅人物。咁而家呢度咧喺現世生命嚟講係死咗嘅，但係天主竟然咧用佢哋嘅名字咧，即係表達咗係佢哋係一個有永恆嘅生命，生所以生點講啊生活人嘅天主。咁咧今日咧就繼續講咧23章第13節開始講到39節咧，係講即係主要係講兩個大段落，一個咧就係所謂係一個真禍。禍災，禍害嘅，即係唔好嘅嘢。咁然後咧，耶穌對耶路撒冷嘅一個好似話哀傷嘅表達。咧，我哋讀一讀咧，就我諗唔好讀曬咁多個，即係禍害啊禍災啊。咁啊，讀咗4個先啦，我哋讀一部分先。13去到22咧。 禍哉！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善人，因為你們給人封閉了天國，你們不進去，也不讓願意進去的人進去。禍哉！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善人，因為你們吞沒了寡婦的家產，而以長久的祈禱作掩飾，為此你們必要遭受更重的處罰。禍哉！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善人，因為你們走遍了海洋和陸地，為使一個人成為歸依。幾時他成了，你們反而使他成為一個比你們家毀壞的地獄之子。禍哉！你們瞎眼的響道，你們說誰若指着聖所起誓，不算什麼。但是誰若指着聖所的金子起誓，就該還原。又 又分又合的人啊，究竟什么更重贵重？是金子，或是那使金子成圣的圣所？还有谁若指着全凡世起誓，不算什么？但是谁若指着那上面的供物起誓，就该还愿。瞎眼的人啊，究竟什么更贵重？是供物，或是那使供物成圣的全凡世？所以那指着全凡世起誓的，是指着他和那上面的一切起誓；那指着圣所起誓的，是指着他和那住在他内的而起誓；那指着天起誓的，是指着天主的宝座和地上在地座坐在上面的那位起誓。 这个马太福音的记载呢，我是讲这个和合僧人一共有八个，有这八个呢，看完的资料，看过三个之后呢，发觉不知马太是或者后人呢加上去，就是那个第十四节那个和灾经济假设分寡妇家产那个节，因为他怎么八个呢，有可能跟真福八端是一个对比，即係有馬頭咪第五章即係八端啦，所以呢度咧就真和牌和在八端。咁喺路加同埋馬爾谷福音咧，其實都有講呢個和災嘅問題嘅。我首先就睇一睇咧馬爾谷十二章二章四十節。馬爾谷十二章四十節咧，佢就有記載咩咧？佢就話佢哋吞入咗寡婦嘅家產與長久嘅祈禱作為掩飾，呢啲人必要遭受更嚴重的處罰。他說就是一個前面說的，就是經師做一些喜歡去一家頭祈禱等等的事情，然後說了這件事，然後呢就這個路加福音就清楚說羅真文的二十章四十七節，四十七節他們吞了寡婦的家產，也都有以長久的祈禱作為掩飾，這些人必須遭受更重的處罰。这个是即是两个福音呢，都有记载这个问题。之前马窦呢很可能用了他们的这个资料来到，因为其实马窦有另一个地方呢都有讲及这件事的。即是说他们拿寡妇侵占人这些寡妇的钱，摸上的钱，咁呢就即是在另一个地方讲过呢，咁会不会是这次看这两个资料呢也都摆进来变成一个第八，即是所谓加埋咧就八個呢個禍災咧咁，一本嚟即只有七個啫。咁所以喺呢個十四節咧，佢個聖經咧都用一個特別嘅括住，可能係後者加上去。第一個就係十三節咧，係你哋經師同法利塞假善人，因為你哋咧關閉咗天國，你哋唔進去，亦都唔願意進入俾人進入去嘅人進去，即係有啲人上去咧，佢唔俾佢入。 佢和災個和係咩？真係講如果英文係咩 ？Alas，A-L-A-S， 我唔知道真正嘅翻譯係點啊。 因為唔係和嘅呢個， 總之係唔好嘅做法。我睇過原來十萬聖經啦，淨係新巴布咧寫 Alas。因為點解經師同翻嚟西人係即係話佢哋和災咧？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都知道經師同翻嚟西人咧。所顯示的天主是一個鐵面無情的天主，你們要得救要想做天主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嚴守他的戒律，這些戒律究竟是什麼戒律呢？就是我們定立了就告訴你們那幾百條，這個既然天主是這麼鐵面無情，令到人們對天主的認識也是這樣的天主，於是呢他們即係唔願意進去咧，係咩意思咧？一方面係佢哋其實咧就睇唔到天主嗰個仁慈去同天主交往，而係見到佢係個硬崩崩嘅。呢、這個咁嘅解釋，呢、這個咁嘅講法，或者話讓啲百姓咁樣理解天主咧，亦都係會造成咗咩？佢哋遠離天主同埋天主嘅神國，因為天主係咁不近人情，所以。另一件事就是耶稣 来到他们那里呢，带到给他们认识的天主是怎样的天主呢？天主是一个仁慈的天主，是一个关心人爱人的天主。但是他们怎样？他们不单止不想去接触耶稣，他们也都不想这些人去接触耶稣，去认识天主。那他们封闭了天国，这个概念呢，就当然只 是一个比喻的方式，是一个抽象的方式。正如耶稣在十六章十九节里面对答复的话，天国若是交给你，将来呢你在天国即是关闭的就关闭，释放就释放，它意义是一样。这个呢也都是讲这个，所以关闭天国的意义呢，不是他们真的怎样关闭，而是有这个含义在这里。所以开启是等于什么呢？他们不愿意开启天国的门，其实就是不愿意宣认。因为他们不单止拒绝宣认耶稣基督，也都排除群众对耶稣基督的接纳。那我们看一看什么呢？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十二节呢，那个解那个内容呢，我们会更加容易的明白。十一章五十二节，你们发下，因为你们拿走了智慧的钥匙，自己不进去，那些愿意进去的你们都加以阻止，就好像锁住了这些知识。这些知识保护呢，就是所谓现在的人呢是控制的资讯，我这些东西不想让你知道，我控制住。我喜欢告诉你，就拿那些给你听，他们呢就成为好像现象是这样 的人了。看先，我原来就看过了，就《以十二有先知书》第五章有些 参考的资料的，第五章第八节至二十几节，前面是圣灵之后。但是先知书呢，当时呢亦都圣主借着先知呢都有指责嗰啲当时嘅以色列人啦，佢哋嘅行为。咁第八至到廿五节呢，就係讲有时都即係相似嘅情况。第八节就开始话，莫在你哋呢啲洗房屋欺连房屋田地接连田地，而只让你自己单独住喺嗰度地域内嘅人。万军的上主在我耳边宣誓说，那些这么多的房屋必将成为废墟，危和华丽的必无人居住，十亩葡萄园将指出一巴特酒，一铁盒耳种子指出鸭，是一鸭鸭谷，即是说没什么收成，我出产。祸灾那些早晨一起来即追求烈酒，流连至深夜，饮至酒乜嘢？酒舔耳热嘅人，喺佢哋嘅宴会上只有琴瑟、手鼓、管笛和酒，却没有人注意上主嘅作为，没有人留意佢手中嘅工作。因此，我嘅百姓必因无知而被放逐，显贵必将饿得要死，民众必将渴得要命。为此，音符张大咗咽喉，敞开了无限的大口，显贵群众以及那些喧哗宴乐的人都要落体里面。人必将屈服人，必被贬抑，目空一切的人必低手下心。万军的上主必因正义而受尊崇，至圣的天主必因公平而显为圣。羔羊要在那里食草，有如在自己的草场上，肥羊要在荒田里食草。祸灾那些用牛肉的城疆城引来邪恶，用牛车的绳索勾出罪孽的人，和那些说愿他赶快迅速完成他的工作，好使我们看看，愿以色列圣者的决策尽速执行，好使我们知道的人。祸灾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甘，以甘为苦的人，即是本末倒置啦，是恶不分啦。祸灾那些嗰啲自视为聪明同埋自以为通达嘅人，祸灾嗰啲饮酒嘅英雄、调酒嘅壮士，嗰啲受贿释放罪人、夺取异人权利嘅人，因此佢哋必如卷入火舌之中嘅禾秸，焚于烈焰中嘅枯草。 佢哋嘅根必要磨烂、微烂，佢哋嘅嫩芽必要如尘般、尘埃般的飞扬，因为佢哋批去咗万军上主嘅教导，藐视咗以色列圣者嘅训诲。为此，上主向自己嘅百姓大发雷霆，伸出自己嘅手嚟打击佢哋。嗰时候，山岳为之震撼，佢哋嘅尸体就如街上嘅粪土。然而佢嘅震怒并未因此而熄灭，佢嘅手仍然伸着。这个当时以色列人为即系离开点解？背叛上主，离开上主咧，而透过以撒以亚先知咧，对佢哋嘅一个指责。同样咧喺马拉基亚先知书亦都有嘅吓，咁我唔读啦。咁所以经师同埋法利塞咧，这个假善人咧，咁受到耶稣呢个指责咧，原因系佢哋嘅嗰个生活嘅表现嘅问题。第二个咧就系我栽嘅经师假善人。假善人咧，耶稣所讲嘅呢个假善人咧，唔单止系一种所谓名副不实、名不副实嘅现象，佢更加系指咩？佢哋假称天主真理嘅人，即系话，这样就是天主的真理了，这样就是天主的教训了。其实很可能的教训是他们的教训，他们自己的教训，不是真正出自天主的、所以这个假善人呢有两个含义在这里。正话讲过他们贪污了这个寡妇的财产、为什么这件事看先看这个后面，就是他们我唔记得我上以前读过啦，马道福音我哋讲咗廿几章啦，曾经讲过就系佢哋嗰种咁嘅以权谋私，或者话以自己嘅角色嘅地位啊嚟到去欺压别人咧，有咁嘅现象。咁第三个祸灾咧，就系佢话走遍咗海洋同陆地，为咗使一个人成为皈依者。嗱，点解佢哋嘅传福音啦，佢哋福音啦吓，佢当时嘅福音啦。咁積極呢，其實喺希臘帝國同埋羅馬帝國呢個期間呢，猶太人其實都好積極去將自己嘅信仰、自己嘅觀點呢傳俾外邦人。咁所以呢亦都有即係歸依外邦人歸依猶太嘅都有唔少。咁我佢哋嘅即係傳播佢哋自己嘅一種信仰咧，其實佢哋都可以話好活躍嘅。但係喺耶路撒冷城毀滅之後，即係因為羅馬早期就希臘帝國，後來羅馬帝國啦，咁羅馬帝國去到耶穌年度都係羅馬帝國啦。去到耶路撒冷城毀滅咧，就係公元七十年嘅時候咧，就呢件事件咧，即係話所謂傳福音嚇，佢哋嘅傳福音咧就停止咗冇咗，因為佢哋自己都亡國啦。即是已经去冇咗自己嘅传法天主嘅地方啦，同埋呢自己受到放逐。咁於是佢哋即係呢个现象呢有少少改变。咁但係后面佢讲啦，几时佢哋成咗皈依者，即係对外邦人传佢哋福音啊。咁於是呢啲人呢皈依犹太教啦，几时佢哋成咗呢，你哋反而使佢哋成为一个比你哋更加倍坏嘅地狱之子。这个有好可能咩呢，其实系马道想讲出一样嘢呢，因为嘅我咪话初期教会嘅基督徒信仰，大家都知道就系犹太人唔接纳，要所以赶走呢啲咁嘅宗徒啊，赶走呢啲咁嘅所谓基督徒啊。但系嗰啲皈依嘅外邦人，他们经过一段时间成为犹太教或者加入犹太教的人的团体，他们这些人呢对拒绝基督的信仰更加强烈。究竟为什么这样呢？不知道，有很可能是他们接受这些经师法利赛人的教导的时候呢，接受了某些观点都不定，而造成了呢，所以说比你哋加倍嘅地獄之子，就係佢哋更加反對初期教會嘅信仰嘅基督徒，或者係對耶穌基督嘅信仰。